云之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冯冯氏只好带领12000军马以屯田的名义出发了。到达陇西之后，分兵三处呈品字形屯驻。典属国人力为右军，驻军白石，护军都尉韩昌为前军，驻军临洮，冯凤氏自为中军。前军韩昌立功心切，到达了将通坂之后，就来了个分兵两路，派出两名校尉，一个去和羌人争取有利地形，一个去广阳谷搭救被掠民众，希望来一个出奇制胜。结果羌人众多，两个校尉偷鸡不成蚀把米，都被羌人给杀了。出师不利，汉军不敢再轻易出动了。冯凤氏知道这样下去肯定不是个办法，就赶紧派人绘制了地图，并且写出作战计划，报奏朝廷，希望朝廷增兵36000人。这一次，汉元帝不敢再吝啬了，不但发兵，而且一发就是60000，并派遣太常益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，带兵进行援助。接下来的进程很简单了，有了这么多的支援部队，双方实力明显不在一个档次。随后的大决战当中，汉军大败羌人，斩杀捕获叛兵8000多人，缴获马牛羊几万头。其余的羌人一看形势不妙，36计走为上计，躲到塞外成一统去了。最后陇西羌人叛乱以汉军大胜而告终。冯凤氏凯旋之后被封为关内侯，调任左将军，继续担任光禄勋，食邑500户，黄金60斤。他的儿子冯野王因为随父出征立下汗马功劳，被汉元帝封为左冯翼。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他的大女儿也因此得到汉元帝的垂青，被纳入后宫，封为婕妤，同样成了汉元帝的最爱。都说一山不容二虎，傅婕妤和冯婕妤同时成为汉元帝的最爱，两骄之间的 PK 也就在所难免了。这是一个寒风呼啸的寒冬，汉元帝把临近春节的茶话会改成了狩猎会，结果他左手傅婕妤，右手冯婕妤，后面跟着文武百官，怎一个风光了得。为了得到汉元帝的另眼相看，武将都去狩猎比赛去了。汉元帝领着两大美人来到狩猎场的动物园里，来了个坐山观兽斗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饲养官把平时分开观养的各种猛兽全都放了出来，驱赶到一个大虎圈里边，让他们进行残酷的兽中之王比赛。俗话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各种猛兽一旦脱离了栅栏的束缚，就像放飞的风筝一样开始自我翱翔。顿时间 狮吼虎啸，狼嚎暴怒，相互厮杀，相互搏斗，其声惊人，其势吓人。汉元帝看得惊心动魄，只恨爹妈没多生出几双眼睛来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。在虎圈内搏斗的一只野熊，也许是被血腥的场面映红了双眼，也许是恼怒汉元帝的所作所为，他没有像其他动物一样在虎圈里自相残杀，而是来了个拔地而起，一跃跳出高数丈的虎圈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向汉元帝的御座奔去。情况来得太突然了，原本拥立在汉元帝身边的嫔妃早已经吓得是花容失色，纷纷向后转移。傅昭仪也认为爱情诚可贵，生命价更高，所以他是脚踩风火轮来了个不休遁走。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，汉元帝也想逃，但是双脚却不听使唤似的没法起身了，他大声呼喊：吾命休矣。说时迟那时快呀，就在这个生死关头，只见一个身影像离弦之箭一般从汉元帝身后直射出来，扑向了野熊。汉元帝回头一看，惊的是目瞪口呆，只见美人救英雄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他那绝代双骄中的小骄冯婕妤。汉元帝发出绝望的悲嚎啊，可是当他定睛再看，躺在血泊当中的不是他的最爱冯婕妤，而是那只愤怒的野熊。原来正是由于关键时刻冯婕妤的挺身而出，为武士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，他们手持矛戟奋力冲上，把野熊刺了个千疮百孔。野熊一出现，嫔妃们就踪影全无。野熊刚死，那嫔妃们又四面都涌出来了。不休遁走的傅昭仪回来的时候那个羞愧呀，但他还是装作很关心的样子嘘寒问暖。可是已经看清他庐山真面目的汉元帝并没有理解傅昭仪的作秀，而是直奔冯婕妤，并且略带责备地问着：猛兽突然来袭，别人都跑了，你为什么要往前冲呢？这冯婕妤说了：臣妾听说猛兽只能咬住一个人，他会停止再咬其他人的，臣妾见野熊来势甚猛，所以冒死上前，只希望能使陛下免受惊吓，臣妾就算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。巾帼不让须眉。汉元帝听了之后赞叹呢，随即封冯婕妤为昭仪。这昭仪的地位是仅次于皇后的。涉猎门事件之后，汉元帝对自己身边的大骄和小骄有了重新的认识。如果说以前对大骄傅昭仪宠爱更多一些，喜欢更多一些，那么现在倒过来了，对小骄的宠爱更深，情也更浓。可是得宠的冯昭仪以后的日子并不好过，因为失势的傅昭仪不会逆来顺受，他一定会反击的。话说冯凤氏身居要职，女儿又成了后宫的新宠，冯家振兴已成必然的趋势。宦官派的掌门人石显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拉拢冯家为己用，那是当务之急呀。想要拉拢冯家，石显根据形势走的是政治路线，冯凤氏的小儿子冯勋成了他下手的目标了。冯勋当时的职务是谒者，石显在汉元帝面前鼎力推荐，他就成为侍中了， 侍中那是皇帝的近臣。按理说，冯勋应该对石显的善举感激才对。可出人意料，冯勋非但不领情，反而在汉元帝召见他的时候，说石显专权，误国误民，左一句奸臣，右一句阉党，大有骂不惊人死不休的英雄气概。我是来考察你的，不是让你来觐见的。汉元帝眼看着冯勋如此放肆和不识时务，震怒之下，当场就把冯勋贬为一文不值的郎官。石显知道之后拍手称快，从此他断了和冯家结缘的想法，彻底的结怨了。石显和冯家的事儿还没完全搞定呢，又一个头疼的人物出现了。这个人的名字叫京房。京房是河南顿丘人，他的官职也是郎官，和冯勋同为郎官，但是他显得与众不同，因为他擅长易经。一天，汉元帝百无聊赖，就把他叫去谈经。事实上呢，京房对石显等宦官派专政朝纲很是不满，为了启发汉元帝，他没讲易经，而是讲国事。京房第一问，陛下知道周朝幽王和厉王灭亡的原因吗？汉元帝从容地回答，幽王和厉王任用奸佞之臣，想不亡国都难。哦，他们两个为什么要重用奸佞之臣呢？那是因为他们误把奸佞之臣当成贤人。您怎么知道他们是小人而不是贤人呢？如果是贤人，国家就不会陷入危乱之中。哦，既然重用贤人能治好国家，重用奸佞之臣会使国家陷入危乱之中，那么幽王和厉王为什么不重用贤人，而重奸佞小人，导致自取灭亡呢？从古到今，乱世之主往往是因为用人不贤而导致亡国的。哦，齐桓公和秦二世也常常讥笑幽王和厉王昏庸，可他们两个一个重用奸刁，另一个宠信赵高，最终使国家灭亡，他们为什么不引以为戒呢？不是明主很难察觉到的。陛下，春秋240多年里出现过很多次灾异的怪现象，这是老天爷做出的警示。现在陛下即位期间灾异频繁，陛下认为这是盛世还是乱世呢？乱极乱极乱极之师也。陛下现在认为朝中有奸佞小人吗？朝中应该没有奸佞之臣，如果有，我怎么会重用他们呢？对话就到这儿了。京房原本以为这么直白的相问，汉元帝肯定会茅塞顿开，幡然醒悟。可是汉元帝的回答让他彻底找不着北了。看来汉元帝不但是当局者迷，而且迷得很深，已经无法自拔。作为旁观者清的京房，除了叹息之外，只能是无语问苍天。京房原本以为他这么煞费苦心的相劝，汉元帝迟早会醒悟过来。事实上，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。接着他马上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，直言相见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不久，他就被汉元帝直接请到偏僻荒野的魏郡去当太守了。可是， 汉元帝并没有就此忘了京房，一个月之后又被汉元帝给请回了京城。这个请啊，是带着引号的，那是因为京房这回来也得来，不来也得来，被武师给抓住了，身不由己。这里就得提一个人，那就是京房的准岳父张伯。这个张伯是淮阳王刘钦的舅舅，京房因为精通易经，很得张伯的赏识，就主动招他为女婿。因为身在官宦之家，张伯闲的时候呢，也总喜欢和外甥刘钦谈论朝廷当中的事儿。一个爱说，一个爱听，关系自然就升级了，不是长辈和晚辈的关系，而是铁的不能再铁的哥们儿了。一次，张伯对刘钦说，朝中现在没有贤臣，天灾又接连不断的出现，大王应该顺应天时而出山，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，希望你能入朝辅助皇上。甜言蜜语谁都爱听啊，刘钦是人，而且是个不凡的人呢，他对这样的话自然就更爱听了。张伯随即提出他亲自去长安走一趟，打通门路，把刘钦直接推销到汉元帝身边去当首辅。刘钦对这样的提议自然是欣然了，左一句有劳，右一句辛苦。张伯直到这时才亮出了杀手锏，要想升官，红包拿来。他索要活动经费500斤黄金。那我说到这儿呢，总算知道张伯这个人的本质了，坑蒙拐骗。可是早已经被张伯吹得云里雾里的刘钦，二话不说就把黄金交上了。张伯拿着钱硬着头皮去长安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回答却一点也不匆匆，有模有样，有板有眼。已经打通朝中重臣实衔，你整理好行李，准备随时入京。张伯原本以为拿着公款到长安旅游一回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就感叹这个年头那钱实在是太好挣了。可令他意想不到，他到长安虽然毫不显眼，但引起了一个人的高度重视，这个人就是宦官派的掌门人石显。这个石显自从小道消息知道京房和汉元帝房中对之后，对京房是恨之入骨。虽然只凭他一句话，汉元帝就把京房调到外地了，但他眼里不揉沙子，不把京房置于死地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正在此时，他的岳父张伯的出现，石显自然不会视而不见。于是知道事情真相的石显马上就向汉元帝进行了告发。汉元帝一听非常紧张，马上以诽谤罪、大逆不道罪、以下犯上罪，将张伯三兄弟全部捉拿入狱。与此同时，受到牵连的还有他的女婿京房，他的罪名是翁婿狼狈为奸，预谋不轨，结果全部被斩首示众。石显的目的终于达到了，刘钦眼看着事情闹大，立马上京城来了个赴京请罪。汉元帝见他认罪态度良好，再加上血脉相连的亲情关系，开除了口头警告，并没有追究连带责任。刘钦之所以能逍遥法外，除了认罪态度良好和血脉相连的亲情关系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有一个在朝中当丞相的老师。原来当年汉宣帝最宠爱淮阳王刘钦，但因为不忍心抛弃患难之妻许平君的儿子，

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。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弹劾韦玄成的是怀里县令朱云。一个小小的县令来弹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，按理来说那不是一个档次啊。可是这朱云既然敢摸老虎屁股，来头自然不小。这个朱云是平陵人。平陵是哪儿呢？就是现在陕西咸阳市西北部。他是萧望之的学生，因为老师被宦官派洪公和石贤给逼死了，他一直都耿耿于怀，一直在找机会为师父报仇。话说有一次，石贤的同党五路冲宗开坛讲经，出人意料，这原本属于辩论赛的讲经开始之后，就听见五路冲宗一个人站在台上夸夸其谈，竟然没有人敢与其他争锋。除了自身原因之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有强大的宦官派在背后撑腰。都说时势造英雄，就在五路冲宗一人独名百家失名的时候，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结果。这个人就是朱云。朱云站了出来，引经据典，举一反三，触类旁通。经过几个小时的互辩，最终不可一世的五路冲宗以无言以对宣告了失败。而朱云通过这一战名震长安，于是汉元帝给了他一个县令的职务。可是此时的朱云竟然弹劾起了丞相，这实在需要勇气和胆魄。人都是有脾气的，不管性格温顺的人还是脾性暴躁的人。韦玄成本来淡泊名利，但是面对朱云的弹劾，他生气了。他马上给朱云还以颜色，来了个反弹劾。朱云为人暴虐，作恶多端，而且留有命案在身，按照大汉法律应该严处。俗话说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面对韦玄成的暗箭，朱云原本以为公道自在人间，还处在一无所知不设防的状态呢。有一个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，这个人就是御史中丞陈贤。这陈贤是前御史大夫陈万年的儿子，他和朱云是肝胆相照的好朋友，两个人都对宦官派深恶痛绝，平日里都以嘴巴的形式释放自己的感情，敢怒不敢言呢。毕竟两个人还没有扳倒宦官派的实力和能力，但是韦玄成的案件却无意当中被他获知了。朱云有难，他不能不帮，于是他马上告诉朱云一个自我解救的方法，写一份自辩的奏折。依陈贤的目的，是希望汉元帝看了朱云的自辩书之后，把案子交给他这个御史中丞来处理，到那个时候，一切就都好办了。这本来啊， 就是御史忠诚分内的事儿，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。应该说陈贤的想法是好的，但是现实和理想往往是有差距的。正如朱云按照陈贤的意思去办，但马上就印证了万事开头难这句话。那份奏折走到中途就落到了宦官派的新人王五路冲宗的手里。他知道了这件事儿，也就等于石显知道了这件事儿。石显知道了这件事儿，那麻烦也就来了。果然这么一闹，朱云一案最终被交到丞相韦玄成手里来亲自审理。原本是朱云弹劾韦玄成，最后却成了韦玄成来审判朱云，这当真是黑白颠倒，是非难分呐。韦玄成正在气头上呢，马上派人去抓朱云，结果朱云不是在朱家逮住的，而是在陈贤陈家被抓住的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结果一对好朋友双双入狱，朱云的罪名是诽谤罪，陈贤的罪名是窝藏罪。陈贤为朋友两肋插刀，结果所遭牵连，他自己也因为弹劾门事件而身陷囹圄，不由发出悲凉的感叹：大佬深深深几许，世间冷暖唯自知。只怕这回啊，是有进无出了。就在陈贤哀叹将要把牢底坐穿的时候，他的一个叫朱伯的朋友出现了，让他看到希望了。朱伯时任京兆府督邮，他先是用钱买通了狱卒，用易容术把自己假扮成了狱医，然后进到牢狱当中探听情况。面对救星的出现，陈贤不再隐瞒，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了朱伯。他该说的都说了，接下来就看朱伯的表现了。朱伯从狱中出来以后，直接找到最高人民法院，为陈贤鸣冤作证。都说官官相护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廷尉的立场自然站在丞相这一边，听了朱伯的鸣冤之后，他脸就阴下来了，什么也不说，鞭子上场了。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过后，朱伯的后背被打得皮开肉绽。就算是这样，他嘴里还是念念有词，继续帮陈贤喊冤。也许是朱伯的执着感动了廷尉，也许是朱伯的顽强震慑了廷尉，他只好求救于韦玄成。那意思是啊，我这里做不了主了，丞相啊，你看着办吧。按理说韦玄成一定会把这件事深究到底的，可出人意料，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他选择了放弃。结果两个人都被从轻发落，朱云被削职为民，陈贤发为守城戍卒。有一种失败叫占领，有一种成功叫撤退。韦玄成之所以撤退是有原因的，他病了。非但病了，而且还病得不轻。非但病得不轻啊，而且还很要命。非但很要命，而且是真要命了。可怜堂堂一代丞相韦玄成，在做了这件善事之后就病死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贬为庶人的朱云到汉成帝时期又东山再起，他又做了一个小小的县令。当时张宇是成帝的老师，曾为丞相，并封安昌侯。年老退位之后，成帝对他还很尊重，赐他一个特进的头衔。朝中有重大的事情，仍然请张宇参与议定。张宇就利用这个权势，处处为自己谋取私利。 路见不平一声吼，朱云挺身而出，当着满朝大臣来了个直言不讳。当今朝中许多大臣，对上不能辅佐陛下，对下不能为百姓造福，白领国家俸禄，请陛下赐我上方宝剑，我要斩杀一个大奸臣，以警告其他官员。汉成帝就问了，你所指是谁？就是那安昌侯张宇。汉成帝一听生了气了，你一个小小芝麻官竟敢诽谤大臣，还在朝堂上辱骂朕的老师，罪当处死，不能赦免。汉成帝很生气啊，御史马上上前捉拿朱云，朱云不肯就范，两手紧紧抓住殿前的栏杆，奋力挣扎，竟然栏杆都抓断了。他一边顽抗，一边大声地喊着，我有幸能与龙旁比干为伍，一起去游地府，就是死而无憾，但不知汉家天下将会如何。这时候朝中忠义之士左将军辛庆忌立马来了个叩头求情，竟然脑袋都磕出血来了。汉成帝被他的举动感动了，就赦免了朱云。事后宫廷后勤要修补被折断的栏杆，汉成帝说，不要换新的，我要保留原来的样子作为座右铭，以表彰敢于直谏的臣子。韦宣城有病而终以后，匡衡捡了个大便宜，他由御史大夫提升为丞相。这个匡衡和韦宣城一样，属于中立派，他们本来是官之初性本善，但是宦官专权，他们迫于压力也敢怒不敢言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随波逐流。儒学派和一切反对宦官派的主要人员贬的贬，杀的杀，按理说石显这下高枕无忧了吧，可是还有一个人的存在是他的一块心病。这个人的名字叫甘延寿，现在的职务是御史大夫。甘延寿也是儒学的代表人物，在汉宣帝时期只任太原郡的文学组史，那官职之小可想而知了。到了汉元帝时，他被直升为郎中，按理说还是个小小的基层干部，然而石显却对甘延寿另眼相看，认为这个人具有很大的发展前途，于是决定先投资把姐姐嫁给他。按理说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但在甘延寿眼里却认为这样的馅饼是借来之食，吃不得，于是他二话不说就对石显来了个直接拒绝。甘延寿因为武艺精湛，不久就被朝廷调任西域都护骑都尉。事实证明，这里才是他大展身手的地方。俗话说，现实和机遇共存。甘延寿到了这儿，面临的是匈奴逃离的置之古都侯单于。甘露三年，自从呼韩邪投降汉朝以后，置之古都侯不得已只好西遁到监昆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置之古都侯把自己儿子送到汉朝去当人质。但是汉朝已经收留了呼韩邪了，脚不能踩两只船呢，就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，又派人把他儿子给送回去了，并且表示两国交战不斩来使。置之古都侯这么委屈求来的居然是凌辱，盛怒之下他就把汉朝派来的人脑袋给砍了。砍完脑袋大呼过瘾，这才想起一件事来，惹祸了呀。 汉朝不会放过他的。感到孤立的他决定搞好周边关系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共同对付汉朝日后的复仇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康居国国王主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，不但主动示好，而且还把女儿嫁给他。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，置之古都侯为了回报康居国王，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。这种护嫁的形式可以说是开创了历史的先河。有了康居国的支持，置之古都侯的实力大增，很快就对亲汉的乌孙付诸武力，结果乌孙被他们打得大败，大摇大摆地在赤谷城下转悠了一圈，才带着牛羊等战利品潇潇洒洒扬长而去。对此，小小的乌孙国无力还击，没有办法，打了胜仗了，置之古都侯单于非常高兴，也非常兴奋，几杯烈酒下肚，在康居王的女儿，也就是他现在的胭脂面前吹起牛来了，什么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什么世人皆是蝼蚁，唯我独尊。康居王的女儿听了这些话，心里边很烦，心里烦倒也罢了，最重要的是他表现出来了。置之古都侯单于眼看他不听话，心里边也很烦，也表现出来了，于是他拔出了宝剑，直接就把康居王的女儿送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喝酒误事就是这个道理。康居王的女儿死了，置之古都侯单于的麻烦也就来了。康居王明里虽然对他敢怒不敢言，但是暗下里早就和他决裂了。就在置之古都侯单于失去一个联盟体的时候，他还做了两件伤害邻国感情的事情。在都赖水滨修建水上城堡以防汉军。也许大家都还知道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和阿房宫。修建水上城堡所花费的人力物力那就可想而知了。饶是如此，置之古都侯非但不体恤民情，反而对筑城民众稍有怠工就砍断手脚，扔到水里去喂鱼，手段之残忍令人心惊胆战。另外，他还命令大渊等国对他进贡。这两件事出台以后，取得的效果显而易见，那就是众叛亲离。都说纸里包不住火，就在此时，汉朝终于知道置之古都侯杀死汉朝使者的事儿了。此时汉朝内部正在进行内斗，汉元帝又迷恋于声色，不问政事，因此并没有及时采取行动。可此时镇守在乌垒城的西域都护甘延寿却很是着急。就在这时候，他的副手陈汤主动出马来为他排忧了。陈汤的经历啊，和朱买臣有点类似，因为从小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当温饱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他讨过饭，很受乡里的鄙夷。为了不遭白眼儿，他当起了流浪汉，凭着一钵饭一瓢饮流浪到了长安。就在他贫困潦倒的时候，认识了富平侯张伯。张伯觉得他很有才能，于初元二年推荐他为茂才。一切都看似出奇的顺利，却不料在等待安排职位期间，陈汤的父亲却死了。陈汤听说之后，那是非常的悲切，嚎啕大哭。然而悲切大哭之后，他却仿佛大彻大悟了一般，